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1章神秘的房间第78集。 哈利花了一个小时尝试，我需要看看德拉克马尔福在里面做什么的各种变化形式。最后不得不承认，赫敏可能说的有道理，那间屋子就是不想让他进去。他沮丧而恼火地赶去上黑魔法防御术课，在路上脱下隐形衣塞进了书包。 又迟到了，波特。 哈利匆匆跑进点着蜡烛的教室时，斯内普冷冷地说， 格兰芬多扣十分。 哈利对斯内普怒目而视，冲到罗恩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班上半数人都还站着，正在拿书和整理东西，他并没有晚多少。 开始上课之前，我想看到你们的摄魂怪论文。 斯内普说着，漫不经心地一挥魔杖，25卷羊皮纸升到空中，在他桌上整齐地落成一堆。 为了你们考虑，我希望这次比那篇抵御夺魂咒的狗屁不通的东西好些。现在请打开书，翻到什么是费尼甘先生。 先生， 西莫说， 我有个问题，怎么区分阴尸和幽灵呢？因为预言家日报中提到了阴尸。 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 斯内普用厌倦的语气说， 可是先生，我听到人们说， 如果你好好读了那篇文章，费尼甘先生，就会知道所谓的阴尸只是一个臭烘烘的小偷，蒙顿格斯弗莱奇。 斯内普跟蒙顿格斯不是一边的吗？ 哈利小声问罗恩和赫敏。 蒙顿格斯被抓起来了，他不应该感到难受吗？ 波特似乎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要说。 斯内普说着，突然朝教室后面一指，黑眼睛盯着哈利， 让我们问问波特，如何区分阴尸和幽灵？ 全班都回头看着哈利，他急忙回忆那天晚上去拜访斯拉格霍恩时邓布利多说的话。 这个幽灵是透明的。 哦，很好。 斯内普撇着嘴打断了他。 对，显而易见，近6年的魔法教育在你身上没有白费，波特。幽灵是透明的。 潘西·帕金森发出高声尖笑，还有几个人也傻笑起来。尽管怒火中烧，哈利还是深深吸了口气，镇静地说了下去： 幽灵是透明的，但阴尸是死尸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应该是实心的。 5岁小孩也能讲出这些。 斯内普讥笑道， 阴尸是被黑巫师的魔咒唤起的死尸，他没有生命，只是像木偶一样被用来执行巫师的命令。而幽灵，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知道，是离去的灵魂留在世间的印记。当然，正如波特英明指出的那样，它是透明的。 哈利说的是最实用的区分方法。 罗恩说， 假使在黑巷子里迎面碰到一个，我们会赶快看一看它是不是实心的，而不会问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一个离去的灵魂留在世间的印记。 教室里发出一片笑声，但立刻被斯内普的眼色压了下去。 格兰芬多再扣10分，我不指望你能说出更高明的话。罗恩·维斯莱，你真是个实心的男生，在这间屋子里连幻影显形半英寸都做不到。 不要！ 赫敏见哈利愤怒地张嘴要说话，忙抓住他的胳膊小声说， 没有意义，只会又被关禁闭，算了吧。 现在打开书， 翻到213页。 斯内普得意地微笑道， 读一读关于钻心咒的前两段。 罗恩整堂课都特别蔫儿。下课铃响了，拉文德追上罗恩和哈利，他走近时赫敏神秘蒸发了。拉文德痛骂斯内普在课堂上嘲笑罗恩幻影显形的事，可这似乎只能更加激怒罗恩。他跟哈利拐进男生盥洗室，把拉文德甩掉了。 斯内普说的对，是不是？ 罗恩盯着破镜子看了一两分钟后说， 我不知道去考试有没有意义，我就是学不会幻影显形。 你可以参加霍格莫德的额外训练，看看会怎么样。 哈利理智地说， 至少那会比显形到一个愚蠢的木圈里有趣一些。然后如果你还是不能做到像你希望的那样好，还可以推迟考试到夏天跟我一起。陶金娘，这是男生盥洗室。 一个女孩的幽灵从他们后面的一个抽水马桶里升了起来，在半空中漂浮，一双眼睛从厚厚的白色圆形眼镜后面瞪着他们。他闷闷不乐地说， 是你们两个。 你在等谁？ 罗恩问，一边从镜子里看着他。 没有等谁。 淘金娘忧郁地抠着下巴上的一个小脸说， 他说他会回来看我，后来你又说会来看我。 他嗔怪地看了哈利一眼， 好多个月都没看到你们，我已经学会对男孩不抱太多期望了。 我以为你住在女生盥洗室呢。 哈利说，那个地方他已经避开好几年了。 是啊， 淘金娘说着气呼呼地耸了耸肩膀， 可那并不意味着我不能访问别的地方。有一次我来看过你洗澡，记得吗？ 记忆犹新。 哈利说， 可我以为他喜欢我。 他哀怨地说， 也许等你们走了他还会回来的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我相信他感觉到了。 他期待地望着门口。 你说你们有很多共同点？ 罗恩说，现在似乎被逗乐了。 是指他也住在下水管里吗？ 不是。 淘金娘抗议道，声音在老式的瓷砖盥洗室中回响。 我是说他很敏感，他也被人欺负，觉得孤单，没人说话。他不怕暴露自己的感情，想哭就哭。 有个男生在这哭过？ 哈利好奇地问。 小男生？ 不要你管。 淘金娘说，那双泪汪汪的小眼睛盯着已在咧嘴发笑的罗恩。 我保证过不告诉任何人，我要把他的秘密带进。 不是坟墓吧？ 罗恩笑道。 也许是下水道。 淘金娘发出一声愤怒的嚎叫，钻回了抽水马桶，水溅在马桶的周围和地板上。刺激淘金娘似乎让罗恩重新获得了勇气。 你说的对。 他说着把书包甩回肩上。 我要参加霍格莫德的额外训练，然后再决定去不去考试。